到你没说的却想要的，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假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

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我们的人生仿佛一条很长很长的路，这条路上有困难有险阻，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抱怨为什么总会有无尽的烦恼和挫折。有一天当我们看清前路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才会明白只要一直向前，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们心中的梦想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歌曲《路一直都在》，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励志歌。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

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是由台湾女歌手蔡淳佳演唱的歌，这首歌的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因为它翻唱自一首著名的法国香颂《依恋》。 依恋，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，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。